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物专题，为您讲述北京大兴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北京爱联盟志愿服务队创始人、最美志愿辅导员及大兴区10家少先队志愿辅导员吴蕊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吴蕊现在是咱们大兴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秘书长，还是北京爱联盟志愿服务队的创始人， 对， 也是咱们大兴区的10家优秀少先队志愿辅导员，这些头衔都是做社会工作和这种公益的工作， 对， 就包括咱这个少先队辅导也是志愿的辅导员， 对， 我印象当中，我们小的时候在少先队的时候，我们这个辅导员基本上都是学校里的老师， 对，我属于校外的， 您是那个校外辅导员， 对， 那就是说像雷锋一样雷锋就是一个也是校外的少先队的辅导员，那咱们在做这个校外的少先队辅导员，那会给孩子们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因为咱们毕竟不是学校里的老师， 对， 不熟悉他们的那个学习那个教学那一方面。 其实我们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活动内容呢，更偏于志愿方面，而且我们是不只是带着孩子，更多的呢是带着他们的家庭啊，带着一个家庭来共同做志愿，然后让他们的家长呢都参与到其中啊，以家长为榜样，让孩子们呢和家长一起来参与志愿服务，而且我们让他们能自己帮助到自己，参与到这个服务当中， 就是组织学生们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 对， 是志愿者的那种性质， 对， 过去我们可能也会出去啊，这个什么捡捡垃圾啊，搞搞卫生啊，啊，那会儿在农村的时候，还有那个到麦收啊，什么秋收的时候还要下地去做点农活啊什么的，这都属于叫做我们那叫学雷锋做好事。 对，现在是叫帮助他人快乐自己。 哎，性质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您的一个重要的工作的方面，当然了，更多的是做这个咱们为志愿者们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对，我们希望给志愿者提供平台，从而呢让他们帮助到咱们社会上更多的人，更多有需要的人，然后他们同时呢也能实现一些自己的个人的一些人生价值，在自己内心呢也能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 其实包括你这个社会组织联合会啊，它也应该是一个协会的性质，就是好多公益组织是不是都在咱们的这个协会之下？ 对对对，我们有100多家公益组织是我们的会员单位。 哎，其实说来说去，这些头衔都不是你的本职工作。 对，其实也不完全是我本职工作，但是基本上现在公益的工作已经占到了我80%的工作。 我自己也有自己的企业。 咱们所理解的这个职业， 对， 还是去经营一个企业。 对， 嗯，很多的做公益的朋友，就是包括我们接触到的咱们的这个最美义工里边的很多的、咱们的典型，他都是在一方面去完成了自己本职的这些 创业 工作啊，也同时肩负着非常多的这个社会公益的这种事业， 有一份社会责任心嘛。 嗯，那你从这个上学的时候，是学什么专业呢？就是能够和这个公益相结合吗？ 其实最终我的这个学习的经历呢，是学的是小学的这个学前教育， 就是在这个小学一年级之前的。 对对对， 学前教育的范围应该从0到6岁，是不是？ 学前教育对都涵盖，早教属于， 对，这0到3岁属于早教， 对， 然后3到6岁到幼儿园时期的 这个阶段。 学前教育， 对， 过去学前教育可能更侧重的是一种保育，然后可能会教一些文化，这个 对， 让孩子学学数数啊，学学简单的这个认字啊什么的。但是后来这个随着社会的发展，学前教育的各种各样的理论就多起来， 对，人文的东西就多了， 对，而且 精神层面的更重 要，对，而且家长的要求可能也越来越多了，因为可能大家都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一些你培养孩子成长的这个知识啊。你比如说像我们就是很年轻的时候刚刚接触到说什么叫儿童发展的关键期啊什么的，这个， 是这样的。 哎，最初的时候以前没有这个概念，有的孩子甚至都不上幼儿园。 对， 但是当大家都重视起来以后，这个学前教育就成了一个好像是不能放弃的一个起点， 属于家长最紧张的阶段吧，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对对对， 然后各式各样的这个培训呀，什么学习班啊， 对， 哎，特长班啊，哎，这就纷至沓来的就都来了啊。当然做这个工作，其实学这个专业，可能对于女生来说吧，大家都会觉得很合适。 对， 所以为什么就是在这个领域里边，学习的这个专业，然后出来以后没有去在这方面去大力的发展，而去更注重了这个公益事业的这种发展呢？ 因为走出校园以后，我基本上是自谋职业，然后就是开展了自己创业的这么一个经历。在自己创业过程中，我自己就特别喜欢孩子，然后就是感觉看不到任何一个孩子受一丁点的委屈，然后自己呢也组建家庭，也自己有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特别对这个孩子的内心的这个教育就特别的重视，然后同时我自己经营的企业呢也是围绕着孩子们的工作来创建的。 你创业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企业， 对， 它是和孩子相关的。 对对对，是给孩子们做一些这个语言类的培训。培训过程中呢，我们首先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就是你要做一个善良的人。那么从这个我们创业开始的时候呢，正好赶上咱们国家10年前有这个汶川地震，大家应该印象都特别深刻。 2008年， 对，那个时候我自己那个。每看到一个镜头，我自己就忍不住的掉眼泪。我就看到电视上、广播上有很多的关注灾区的这个人民。那个时候我的视角更多关注的是孩子。然后紧接着没有多久就是雅安地震。那个时候我就利用我的企业作为平台，那时候我有上千的会员。然后我在我的平台上给大家发布信息，召集大家来共同的募捐，捐衣捐物。然后大家算是一呼百应吧。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房山雀巢的一个公司去采购的，因为为了拿到最低价能买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发布这个募来的这些资金啊，10000多块钱买了1斤杯车的这个米粉。对，因为我 小孩吃的那个， 对，米粉，因为我觉得米粉很小的孩子也可以吃， 对对对， 大一点孩子可以充饥。 对， 为什么买米粉也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然后从经济条件上也能数量大一点。所以这样那个时候真是算计着每一分钱，然后为做更多一分钱的好事儿去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找的邮局，然后亲自给送到邮局，一辆大车给拉走，那时候才算放了心。 所以这对孩子的爱心，其实从你学这个专业出发，然后到你去做这个事业， 对， 是一直贯穿始终的。 对， 所以你的这个公益呢也由此而产生了这样的这个延伸。 对，那个时候对公益的概念就是公益两个字儿，我想做一点好事儿，做一个好人。 哎、对， 还没有提升到志愿服务这个层次， 嗯嗯， 也没有提升到这个说慈善呀、很专业的这种层次，也没想到说做一个好人、做个好事儿还需要学习，就都没有进行过专业的培训。 其实一开始最初的这种想法都是很淳朴的， 对， 很简单， 非常简单。 然后呢，付诸行动以后，就一直做，一直做。在做的过程当中，这种心情吧，可能就会一点一点的被激发出来。 对， 你在做每一件为大家服务的事情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自己很快乐， 不断的突破自己吧， 对， 挖掘自己的潜能。 对，其实这个心理大家可能都差不多。 嗯， 你像小时候我们要做了那个好事儿， 嗯， 被老师表扬了以后， 嗯， 肯定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 对，说下次你还要这样做啊。 对， 你要是真是，你比如你做了一个好事儿吧，你挺好的这个好心， 对， 然后被人误会了， 对 啊，甚至有人还说你点什么， 特别委屈， 那心情就委屈了哈。 对， 下回哎呦我就不敢了。 对， 其实这都是一种心理的状态。 我觉着我好像从小就有这一根弦儿。 嗯， 就小时候好像每一次捐钱、捐物，大家都捐一块钱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我捐10块钱。 哎， 其实家庭条件并不好。 嗯， 然后呢，大家都捐10块钱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得捐50块钱。 嗯， 然后等工作以后，最早呢，像2008年那会儿，然后各个单位都组织捐款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我们发动全家按人头每人拿出100，而且我们是重复的捐。 可以说这是一种骨子里的志愿服务的情怀。 对， 从性格当中就已经养成了。其实更难得的是，你还可以就是号召你的能够影响到的范围之内的这些朋友们和你一起来做这些事情。 对， 你包括像雅安的这个是吧，你也是在你们这个企业的会员的范围之内。 对对对， 哎，招募了那么多的资金，送去了那么多的温暖。 对， 所以大家心甘情愿的跟着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这就说明你的这个影响力已经出去了。 对， 当然了，就是说咱们其实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嗯， 就是这些东西表达了我们最好的这种祝愿和最大的努力吧。 对对对， 嗯，那这个是一个初衷啊，就从最开始慢慢的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做这种志愿服务的 这种情怀 情况了啊。 嗯， 然后就是咱们这个爱心联盟志愿服务队的出现。 对 啊，我记得好像2014年，我看这个就是相关的介绍里边说你们参加了这个志愿服务进社区。 对 啊，这个可能应该是咱们一个全市范围的 那时候开始动员了。 对 对，就开始有志愿服务这个概念了。 对，我记得志愿者最初的这个大行其道，就是从咱们奥运会期间开始， 对对对， 成千上万的志愿者走上街头，为这个奥运会服务。而且奥运会之后，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 概念对，就开始 就延伸下来了， 对，开始宣传呀，推广就比较大了。 对，对，等到真正的这个形成了志愿服务进社区这样的规模了，那就是说，我们这些做志愿服务、做公益的朋友们就都参与进去了。 对， 那你这个志愿服务队也是在那个之后不久就成立了。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跟着咱们这个区委啊、这个妇联呀、有一些相关的单位啊、组织我们这些企业负责人、然后在一起做一个会谈。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既然咱们是出去做好事，我说那咱们应该给咱们这个队伍起个名字。 嗯， 那个时候我自己大概召集了50多家企业、 哦、 啊，50多家企业，大家轮班的值班，每周三都到社区里，每周三走一个社区、 哎， 到一个社区里去做这个志愿服务，就是把我们企业的一些服务的内容无偿的送到社区里。 嗯， 因为我们发现社区里有很多老人带孩子，他是不方便来出来体验的。 哦， 啊，这样呢，我们相当于无偿的给大家。哎，带到社区中、然后这些孩子呢也都能享受到我们的这个服务。 嗯， 那时候我们起这个爱联盟，我说既然咱们是做好事儿嘛， 嗯， 那咱们就叫爱的联盟。 哎 哎，就这样、就萌生这个名字。 其实社区里需要服务的就是无非是一老一小， 对， 这是最大的这个、 就是、 这个服务对象。 对对对、 老人呢这个需要的是陪伴和照顾。 嗯， 孩子们呢方面就更多一些。 对， 嗯，因为他需要得到养育，需要生活上 衣食住行吧， 对，都有，甚至说包括这个知识的丰富， 对、 包括心理的那种引导， 对对 对 这个就太多了啊。所以你们的这个志愿者服务队成立之后，就等于咱们这些志愿服务者他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对， 我们这个大家庭就相当于以爱为名吧，成立这么一个志愿者之家。 是，就是说你这个人干一件什么事的时候，如果你有了一种归属感，这个就比你自己一个人懵懵懂懂的在那儿干有意义多了。 对，因为你做的事情属于比较正能量的东西，然后更多的人愿意跟着你， 对， 因为觉得这样肯定不会出现任何的错误。 是，因为我们如果说走进社区，以我们个人的这种方法或者个人的力量，你去挨家挨户的去打听啊，您家有没有小孩啊，需不需要服务啊，可能这也不现实。 对，会出现有戒备心。 对，人家说你要干嘛呀。 对对对。 哎，如果通过我们的这个组织， 有组织性， 有这个活动的这种整体的策划。 对对对。 哎，这个在社区里边，他先首先大家就有一个认知。 对。这个也是我们经过后期进行志愿服务的专业的学习之后，知道这志愿服务的有这么一个特性，还就是有组织性去做这事的。 这一下就是大家团结起来，这个事情就好做了。 对。 随着这个服务队的不断的发展，这个服务队它也有一个很具体的一些很具体的服务在里边了。 对，首先我们是希望先培训一批这个专业的志愿者，因为你自己有人才能去服务别人。 对 啊，这个志愿服务呢就是要靠人来去团结身边的这些人来去服务别人。 对，就是 更多的是提供一些服务。 是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做那个叫什么做好事学雷锋的时候，就是到休息日的时候拿着这个扫帚啊，拿着抹布，然后到这个爷爷奶奶家里，然后打扫卫生。 对 啊，就是这个应该是最初级的， 最初级的。对、 啊，那你涉及到孩子以后，他有一些专业知识在里面。 对。 你 涉及到孩子之后，我们就是给他们进行这个专业的培训。 对 啊，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服务对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要做充分的一个准备，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一个活动流程啊，准备什么样的一个活动的物资，然后我们需要招募什么样的人员去做这件事儿，是吧？是男的，是女的，是吧？多大年龄的合适？ 对， 这个我们都会进行一个细分。 是，你比如说咱们今天要针对的服务是某某某社区，这个社区的情况，咱们都要先了解， 要做调研， 要调查有多少个服务对象？ 对， 这个年龄阶段大概都是从什么时候、什么阶段到什么阶段？ 对对对， 哎， 然后招募一些这个专业的人，擅长这个领域的。 对，这个所以说他需要很强的这种针对性啊。 对， 咱们曾经有那个也是笑话吧，相声里的段子，说这看孩子啊，咱就说照顾小孩这事儿哈，你让那个跟那个包公似的唱大花脸，然后哄着孩子睡觉，那肯定是不行的， 都吓哭了。 哎，对，都吓坏了都。所以这个怎么来去为他们做很具体的一些事情呢？这需要方法。 对，需要方法。 这个方法就从咱们培训当中可以得到。 对，我们自己团队，从一开始的创建，然后到后来组建志愿者，我们设置了志愿者服务日，然后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就是每周三，会组织一些志愿者来参加我们的一些专业化的培训，然后也在同时把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时间呢安排在周三，或者是周末， 对， 然后这样让大家规律性的选择，而不是说这种你抽不冷的就哪天，然后大家还要挤时间，这样为了方便更多的志愿者。 没错，就是他们其实做这种服务也是利用业余时间。 对，业余时间。 哎，这个太多的太频繁的去占用的时候，可能对于个人来讲也是一种生活上的影响。 对， 能够做到这种有规律的活动， 对， 这也是让他们安心的这么一种方式。 我给我们志愿者做培训，给他们的这个一个宣导就是你们要做到这个力所能及。 对， 而不是竭尽，不是这种说哎呀竭尽全力怎么样特别的辛苦那样， 所以家里全不管了 啊。对对对， 做这个事情， 对，不希望是那样的。 是，就是其实我们做志愿服务的前提就是我自己的生活， 对，不能被影响。 好， 对对对， 我自己的家庭我建设得很好。 对，就别人能看到你的幸福，你的这个生活的好的画面，是吧？你才能去影响别人。 是，古人讲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是吧？ 对对对， 先把自己的小家管理好了，然后 拿出余力来建设大家。 对， 哎，这是咱们的一个理念吧，可以说。 对， 哎，这是在培训方面。另外，我看你这里边设置的一些内容，像还有什么妈宝就业营啊， 宝妈就业营是吧？ 宝妈就业营，这是针对孩子妈妈的一个活动吗？ 我是发现，就是我在这么多年做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孩子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群体。那么这孩子的教育特别重要。啊，说这个什么样的妈妈养活什么样的孩子。这是肯定的。我发现我很多身边的妈妈现在的这个情况哈，这个咱们的这个大环境也是可能需要一个妈妈全职在家陪伴的孩子。我现在做了一个这个调研，针对1000名宝妈做的一调研，这个数据达到60%的妈妈都是全职在家的。 全职在家。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帮助。那他的这个帮助，我们就要从他的这个自身的自信这一块心理上来给他们一个帮助。 对呀，我也想问你呢，人家都全职在家了，人宝妈是吧？你还让人就业，你怎么让人就业？ 对，是这样。我第一年写出这个项目的时候，再去申请政府的一些项目的时候，也是专家特别质疑我说，你怎么选择了这么一个人群？ 对呀， 大多数人可能认为全职妈妈，因为她家庭条件好， 对，她不想上班， 她可以全职。其实我觉得不是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关心的她的内心，然后以及很多全职妈妈，我可以替他们说出他们的心声，他们并不想全职在家，但是因为父母高龄，然后我们这个80后这一代吧，又是独生子女，双方父母，等于是4-2-1的这么一个结构， 对， 他不得已，他才只能在家去带孩子。 你也深有体会。 对对对，他是这种感受，而且他非常渴望创业，但是由于结婚生子2-3年在家，他已经无所适从了， 对， 不知道怎么去创业了。 而且这种状态下，一旦遇到了家庭矛盾、家庭变故的时候， 他处理不好， 对，他受的伤害是最大的， 受伤害最大，而且他觉得自己是最委屈的。 对，很多的离婚案当中，这种全职的妈妈都是很弱势， 对， 非常可怜的，甚至是这样的情况。 他就算求助，他都真是没有找不到这个方法。 因为他经过多年的在家带孩子，可能从比如说理念上啊， 与社会脱节了， 技能上啊都跟不上了。 对，我记着在很多年前，我的公司来了一个就业的，他因为多次给我打电话，我那时候感觉30多岁的女人还出来刚刚去求职，我觉得有点不能理解。然后我认为他应该是懒惰或者是什么原因，反正来我的企业应聘的时候被我屡次拒绝，然后被一次很晚的一个电话，然后他跟我就诉说非常渴望就业。后来我了解到他们那个夫妻2人都是高学历啊，高知分子，那么他就是因为带孩子，因为没有老人给带，他们就只能他爱人工作，然后他自己孩子正好上幼儿园，非常的想工作。那个时候跟我说哪怕你让我来做保洁，我说我见过你的简历，我不可能让你来做保洁。然后他说哪怕你让我做保洁，我都可以做，只要你让我出来工作。 对，就他那种， 他就是这种渴望的这 种 心情， 很迫切。 对对对， 就是他渴望能够回归到这个社会当中。 对 啊，所以你不是说简单的说给这些宝妈们说我找个工作，而是去给他们提供一种机会，让他们恢复这种能力。 对， 嗯，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给他们提供职位。 哦， 我的企业然后一般都是会招聘一些宝妈，然后让他们来工作，说你不会用电脑，来我教你。 对， 然后你说我要早晨起来可以早一点来上班，但是我送完孩子，我下午要早一点下班，我要去接孩子。我说可以， 是， 只要你在工作时间把工作干完也可以。 对， 所以我都是这样， 对， 尽量呢去照顾他们，只要你肯工作，我就愿意帮你。 这个也带有一定的这种志愿性质。 对，带有志愿性质。 你作为一个企业，你把这个职位这个机会拿出来， 对， 也是承担了很多的东西在里边。 对，确实是这样， 为这些妈妈们能够重返社会。 对，重返社会， 创造一个条件。 对， 就是， 其实用这样的人，我也呼吁更多的企业老板，其实你如果用这样的人也有好处。首先他有家庭了，他非常稳定，然后他没有这个结婚生子的这个事情了，已经过了那个时间。然后还有一点呢，他会 对企业的忠诚度会非常高， 高一些， 因为你对他好，他肯定心里是知道的。 是，所以这个都是从一个女性非常细心的这种角度出发， 对对， 去观察， 对， 哎，去这个创立这些这个项目， 都是这些，反正是自己感受到的这种真实感受吧。然后给他们创造这个项目，然后把他们一步一步的帮扶扶持， 哎， 啊，让他们先建立信心， 对， 然后给他们提供渠道， 对， 培训技能， 哎，先能够独立起来， 对对对， 哎，其实这个无形当中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也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他的内心强大了，然后他自己有知识啊，然后他自己的逻辑思维啊， 对 啊，做事方法呀，都已经从跟社会融合了。他回家以后，他也能理解他的老公为什么一天没有给他打电话，他也能知道孩子出去上学回来之后，他所需要给孩子如何的教育， 没错， 是吧？他就会整体的都会有一个改变。 一个特别有自信的妈妈，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 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这期节目呀和吴蕊我们就先只能聊到这儿了，把更多的故事留到下期的节目当中，请吴蕊继续跟大家分享。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无期守夜不停歇的潮汐， 不准我尽心意躺着几千万里， 远一点就远一点， 每一天等每一天， 无边星月潮落又突出的晨曦， 好陪浪走奔腾不惜丝路传奇， 看一点多看一点， 远一点再远一点， 天心潮澎湃的帆， 家乘风破浪的船， 去天之涯，海之南，梦的彼岸，幸福又浮遍， 见过海与船， 人山海间， 天色沙漠漫， 哦哦哦哦哦，丈夫划过肩， 看了泪雨天， 如月仰天， 群山大海间，哦哦哦哦哦哦， 出海幽深之年和你遇见， 无需言语只为眺望同一目的， 快一点就快一点， 近一点心近一点， 浪花翻越过浩瀚无边的天地， 我们踏上无人探寻过的风景， 看一点多看一点， 远一点再远一点， 扬心潮澎湃的帆， 驾乘风破浪的船， 是天际线，海平线，交汇之间，春风又拂面， 天空海与船， 穿越山海间， 天色山花漫，哦哦哦哦哦哦哦， 长风划过肩， 穿越泪与肩， 沐浴艳阳天， 群山大海间，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